了不知哪一天再相见。

不错，我说我不哭也数而不难过。再次见你如何可决绝，干这一杯却等于假 始终被 让它变成你我的

是在我身旁，我以为爱像永远那么长，在一个月光淡淡的晚上，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，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，写满了沧桑，每当夜空洒满了月光，我的心儿就会随风飘荡， 梦呀梦呀，

南部上演。

山的鲜花，只有你是我的真爱。好好的等待，等你这朵玫瑰开。满山的鲜花，只有你最可爱。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的牵挂。你是我的玫瑰，你是我的花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是我一生永远爱着的玫瑰花。 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。